经想不通我与哪里做错，连这么好的你都要背叛我，明明该哭丧良朋却祝贺，华丽应恭喜我，大家争相给我一节数学课，明日瞒你好我损失什么，我是重生那个，难道我真的不够好，还期望苍天讲公道，谁先落泪就快会知道，无人比我懂你更有优点叫做善良，无人知那优雅我仍恨你空心如偶像，是你损失若放走我，你日后和谁恋上，请让我扶你绝世婚礼，看着你后悔跟他给我力量，未来踏上高峰应该通知你，一切原是你的，为何竟抽离，一笑或半，提起这创伤。